就那天肉肉他卖肉什么海参，这个那个就是自己，天天就吃这个，天天 也没准备， 他一个都一肉，本来就那些，肉。 Gracias.